风声像雨点，青山仿似你的脸，常蔓延。喜欢看下雨天，喜欢跟你再相见，重拾未了缘，爱意永不会间断。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，最爱听你声线。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。来深深抱紧我，让痴心加上锁，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，再燃亮我。声音永没困阻，即使分隔数千里，情还在。心中炽热似火，终于跟你再相见，怀念是折磨，爱意永不会间断。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，最爱听你声线。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。来深深抱紧我，让痴心加上锁，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，再燃亮我。心的领略过，说不死的爱念，是用心的抉择过，找到承诺与结果，仍感激你给我，像诗篇的爱慕，落在艰苦岁月里，仍然是你在陪伴。 演唱会真真正正去到尾声，在过去这25晚里面，我很珍惜在座每位朋友给我的支持和鼓励。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这25晚里面我们一起的时间，好开心，好快乐。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说，以后郭富城会继续努力，不会令大家失望。其实在25晚里面，我每一晚是可以睡得很好，因为我眯眼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这一刻的情景。好多谢。我相信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，郭富城 是不可以站在這裡跟你唱歌的。在這裡送上以下這首歌，這首歌有兩句歌詞很代表我現在這一刻的心情。這兩句歌詞就是：這夜感激不已，快樂我想表示，送給大家這夜心情。多謝。